城市的声浪从你的世界路过，情谊带着温暖的故事在你我耳边绽放。你的故事，我的歌，就在工作日的午后3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刘慧主持。 我们温暖待人，我是刘慧，午后3点钟，欢迎来说说你的故事，听听我们的歌。在今天有一位特别的来宾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带着他最新的一张专辑 Listen to One, Listen 看好你，本周特别来宾耿思翰，欢迎你耿思翰。 Hello, 大家好，我是耿思翰。 今天是感恩节哈，空降我们直播间，其实作为我来讲，我还是想来想去还是要为难你一下好了。因为其实我真的很想借着你的音乐送给收音机前一直以来关注我们的好朋友们，那些听众朋友们，包括现在已经早早的就在我们听听 FM 的会遇见你专属聊天室当中等候已久的那些好朋友们。因为我昨天的节目当中已经预告了，告诉他们今天耿思翰要来做客，很期待。所以呢，今天我也想请思翰帮我一个忙哈，接受一个怎么讲小小的考验吧，就是给我们节目送上一份关于音乐的主题歌。我想在明年的时候我们和大家一起有的时候就在你这样的主题歌当中来开始我们的节目。所以今天我请思翰来即兴为我们弹唱一段给节目创作的主题歌，好不好？你先调一下音好，我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词好了。我自己小小的试了一把，大家先来感受一下好了。这个词叫一天有多长，我们用音乐去丈量；一生有多远，我们用音乐去遥望。你的故事，我的歌，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怎么样，思翰，酝酿好了没？ OK 哈，别紧张好吗？ 好的，我尽量不紧张。 这就是一个我们大家一起弹唱的非常轻松的环节。你想，午后三点钟，我们现在好像手边就少一杯咖啡，仅此而已，对吗？来吧，开始。 喂 ，1, 2, 3, 4。一天有多长，我们用音乐去丈量；一生有多远，我们用音乐去遥望。你的故事，我的歌，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远方有梦，脚下有路，心中有爱，耳边会有你的故事，我的歌。完美，这就是一个片花的制作过程。特别感谢思翰今天给我们带来了现场版本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片花大版，好不好？谢谢谢谢，真的非常感谢你在节目的一开始给我们带来的一份真心创作的音乐礼物哈。我想明年我们不时的会让这样的旋律回荡在我们音乐故事会的天空当中，好不好？ 好。 我记得提起你这个名字的时候，其实你知道我第一反应是什么吗？是我看过你一档音乐真人秀叫《天籁之战》。在那个当中你战胜了花花华晨宇，最终是获得了总决赛的冠军哈。如果让你回想那一天的话，你还想得起来吗？就是那天最终是你觉得是哪一首歌让你特别有感觉，然后赢得了满堂彩，最终获得了冠军？ 其实我最后在那一次的总决赛，我记得应该是2017年的年底， 也就是这个时候吧，好像是10月份，就在这个时候， 对，应该比这个时候再稍晚一点，应该 晚几天， 晚个应该差不多。 今天已经25号了， 25号，大概不到一个月吧，12月份好像是。 哦，好，17年的事情了，哇， 对， 4年前了， 对，是。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决赛的时候唱了一个最后一首歌，我选了一个就是。算是华语摇滚乐的一个经典曲目，叫《礼物》。就是当时是就很多的摇滚的唱作歌手，包括说一些现在就是很有资历的一些前辈们一块合唱的一首歌，叫《礼物》。我觉得那个可能对于我来说，唱那首歌对于我来说就是一个意义非凡的事情。然后通过唱那首歌又赢得了冠军，其实就是我觉得当时是个特别棒的瞬间。那是我。整个比赛天籁之战整个比赛下来唱的最后一首歌，就是其实还蛮有意义的。 是，那我可不可以就简单的认为其实你是选对了歌，现场的共鸣会有很多，很有好感是不是？ 其实是吧，但是我觉得还是我选歌的条件是要遵从本心。我觉得如果我自己不喜欢这个作品，或者是我对这个作品没感觉，我觉得我一定唱不好。 那天的状态你觉得怎么样？就是这种竞技比赛哈，你知道我们在台下包括在电视机前来看一位歌手参加这种竞技型的比赛的时候，讲实话，我遇到一些我喜欢的歌手的时候，我觉得唱功非常不错的话，我会替他捏一把汗。就是现场唱嘛，尤其比赛，你万一哪个音唱破了，节奏没掌握对，万一自己没有调整好那个就觉得很遗憾，你知道吗？所以你来说说参加这种竞技型的比赛，你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勤加练习。就我是一个比较完美主义的人，然后我就是会花大量的时间在一首歌在录音棚里，然后一直可能唱。我觉得像《天籁之战》的有一些歌，我大概在录音棚里一首歌可能都要磨到几十个小时。我觉得还是 勤练， 对啊，至少自己要做到最好，然后但现场我觉得要尽量把那些丢掉，就是完全融到歌里。我觉得真诚还是第一位的，永远是第一位的。 了解。那么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其实真的是带着你一张最新创作的专辑，叫躯壳人生哈。可能光听这样的歌名的时候，就这张专辑的名字的时候，大家不一定能感觉得出来哈，就是实际上这两个词之间是有一个下横杠的。这是谁的设计？ 这个是我自己的想法。 你自己的设计，躯壳人生之间差了那么一小横杠是吗？ 对，我觉得 有距离， 那是应该分隔开的，就是它既联系在一起又应该分隔开，我觉得。 所以这个名字是你自己起的？ 其实是源于专辑里的一首歌叫《躯壳人生》。但是其实最后把它当做专辑名字的时候，我有提出来，我说躯壳和人生之间应该，这个大家把它看作横杠也好，或者把它看作空格也好，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 这张专辑一共有10首歌哈。先来谈谈这个主打歌好了，《躯壳人生》，就是在怎么样的一种状况下是你就想要做这么一张专辑，还是说你集合到了一批词之后，你觉得哎，有可能要把它集结成一张专辑一起来做？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您说的刚才的第二种，但是我觉得《躯壳人生》是我今年年初的一些想法，因为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事情吧，就今年也发生了一些事情，我就觉得就有段时间觉得好累。然后就觉得躯壳人生里，躯壳人生是一首很写实的歌，可以说它里面有很多歌词我觉得应该是大家都会有共鸣的。什么知心朋友还是那几个啊，保持自尊，幸福不可多得，我觉得可能对于每个人来说，在这个社会上打拼的一些朋友来说吧，应该都会有 很多的共鸣在， 很多的共鸣在。对， 有的时候觉得这个生活在这个大都市当中，可能我们每天忙于朝九晚五的工作，可能就感觉有一点像躯壳的那种感觉，总是在重复。 对，是 是吧？ 嗯， 我们不妨请收音机前的各位先来感受一下这样一首专辑的主打歌，好不好？ 好的。 录制的过程怎么样？ 就 很顺，因为是自己想做的， 没很顺，也是花了很长的时间， 是吗？ 对。 好，我们来听听看啊，来自耿斯汉。 陈旧的餐桌布满了灰尘，背叛狼藉的盛况就萎了，知心朋友还是那几个，见面聊着空洞故事笑梗，或是幻想的人生，耳边传来不自然的回声，空荡的房间只剩我醒着。关于生存，我没有天分，擅长和极端的寂寞共存，安心待在同温层，仍然期待着等待着某个人好心的施舍，努力可怜我拯救我，漫无目的去可人生，那个人我所有的爱遗憾就深埋，我早已腐烂在深海的地带，你会不会在这世界崩塌之前出现。期待着等待着某个人好心的施舍，努力可怜我拯救我，行尸走肉去可人生，那个人我所有的爱遗憾中深埋，我早已腐烂在深爱的地带，我想你会在这世界崩塌之前出现，牵着我习惯了心事没有人懂得，热闹的节日总是一个人，保持自尊，幸福不可多得，和常人理解的世界分割，像是躯壳的人生。 来自耿斯汉新专辑当中的主打歌《躯壳人生》，我觉得听这首歌好有画面感哦，斯汉你觉得呢？ 对， 就像我们在城市当中行走，然后一个人的那种内心的独白。 是的，就是我觉得，我听到这首，我因为我拿到这首歌其实蛮早的，大概2019年的时候，2019年的年底，其实我春节我是有在南京一个人过，然后就是。当时拿到这首歌我唱的时候，我就感觉就是那种南京也是一个其实有很多外地的朋友就是过来，然后大家一到春节的时候就走掉了，然后就整个城市在春节的时候其实处于一个特别安静的没有人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那个时候就是在城市里走，突然就看到当时我是在一个城市很外围的地方，就是因为南京有长江有很多岛，然后我就有一天在开车就发现岛上也在放烟火，然后就是那种一点点小小的，然后我当时就觉得这大概就是躯壳人生嘛，就是虽然有很多，就是我觉得有很多大家不知道的那个面在我藏在我心里面，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也是一个很孤独的需要别人温暖的这样一个人。 有很多的朋友是认识你的，大家都印象很深的是早在2014年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了你了， 谢谢大家， 大多都是通过中国好声音认识的你， 是是， 获得汪峰组的第四强， 对， 全国16强，太牛了， 这个 没记错的话，当年好声音的时候你是扎小辫吗？ 对，是的，那个时候是 长发吧。 啊，是长发。啊、 长发。 后来什么原因剪掉了？ 累 赘，生活人生的累赘是吗？ 对，就我是个特别怕麻烦的人，然后就现在这个样子比较好打理。 哦，特别好。你说这个字的感觉真的是挺强的，感觉就是和自己在磨，在和音乐磨，在和这个世界磨。这是我自己的一点点对耿思翰的理解，这是我们的老朋友盛如夏花的一些态度哈。 谢谢， 大家此刻正在收听的这个节目来自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午后三点钟，我是刘慧，为你带来你的故事我的歌。在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在这样一个感恩节非常温暖的情况下，为大家空降来了一位耿思翰，这也是我们 Listen to One Listen 看好你首位推出的音乐人。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他带来的自己一张新专辑《躯壳人生》当中的主打歌哈，关于这张新专辑的制作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其实我们知道有的歌手是经历了漫长的一个磨合的过程，有的就很快，就是觉得好像几个月的时间就已经全部完成了。你的这张专辑的诞生过程是一个怎样的？ 就是我觉得几个月对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 对，因为我觉得我2014年那个时候参加好声音算是就是出道嘛，然后到现在其实7年才发第一张专辑。因为我觉得我对这个事情其实有蛮高的要求的，就有很高的要求，我自己内心有个坎儿，就是我必须得满足，就是至少让自己满意。就是我觉得7年了才发第一张整专，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而且其实每一首歌其实我觉得都有很多的故事，有很多的心血在里面。就是我觉得如果不把自己的故事带入进去的话，如果自己都感动不了，那我怎么感动别人呢？ 了解。所以这是7年磨一剑的作品。 可以这么说 啊。这当中收录的10首歌曲应该就是你这7年当中陆陆续续自己觉得很有感觉的一些作品。 是的， 然后把它集合起来作为自己在歌坛的第一份非常正式的亮相。 是的， 这样理解对吧？ 是的。 好，你刚刚说到这首歌，这张专辑里面有很多的歌曲是带有故事的，你来挑一个呗。先来给我们甩一个故事出来 啊。 太多了是吗？不知道从何开始说起是吗？ 那就是其实我比较想讲的就是专辑里有一首歌，第二首歌就是叫做一边年轻一边老去 啊。 我很喜欢这首歌，可能专辑里有自己最喜欢的歌。就是它是一个很娓娓道来式的，可能躯壳人生还是有一些些激烈，但是它真的是娓娓道来的那种，讲一些故事。在我看来，这首歌讲的其实就是陪伴。那关于陪伴，今年其实因为我年初的时候，去年年底的时候，就是有因为锻炼的时候不小心把跟腱弄断了。 太狠了，你对自己太狠了。 有一点点狠。然后那个就在我徐州的家里，其实住了有3个多月吧，然后可能我从来都没有在家里住过这么久， 也从来没有说在的轮椅上那么安静的待过那么久。 对，轮椅上或者是床上，就是好多时候也不能动，然后就有了很多感悟。我觉得这首歌其实我总是想到就是一边年轻一边老去，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总是想到那个我的爸爸推着轮椅，然后每天带我大概上午的时候我们就出去散步，在徐州有一个湖叫云龙湖啊，然后在云龙湖边散步，然后有些时候我妈妈还有我的姥姥都会跟我一起，然后呢就那是一个很在我脑海里是一个永远都很难忘的画面，就是其实大家都走得很慢很慢，因为姥姥的年纪大了，姥姥有90多岁了啊，一家人都走得很慢很慢，但是就感觉很温暖。所以我觉得一边年轻一边老去是，就是我要感谢那些陪伴我的人，我陪伴的人，这是一首给他们的歌。 好像看似是一个矛盾的，怎么能又能年轻又能老去呢？但是在这个矛盾的背后，其实是有你很多关于人生态度的一种思考在的。 是的， 尤其是关于陪伴的话题，对吧？好，我们就来请大家一起来分享这首歌。 我缺少了什么东西，直到我遇见了你，我不够努力，你还是给予我幸运。好 好像有些挥之不去的焦虑，一次次直面命运。有那些经历，我也好活在故事里。无论你遗失在哪里，我都会这样要求自己，不慌不忙，不嫌不弃。我要和你一边迷失一边寻觅，和你一边拥有一边失去，何惧困境一边欢聚一边分离，我还是会想要和你一边年轻着一边老去。 一边年轻一边老去哈。有一位朋友在我们的会遇见你聊天室当中贴出来了你2014年的照片， 哇， 哎，相比较那个时候更喜欢现在的你，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感觉好像很老成的样子，一副已经在江湖闯荡了十多年的老人的样子。 那个时候啊，我觉得小的时候都想装的，我就是特别对想装成熟 啊。 那个时候才21岁，现在都已经28岁了。我天哪，时间过得太快。 是，但是我想可能有一些东西是可能随着时间的流逝是会有一些改变的。可能你的样貌，比如说你刚才说到了健身，反而会让你显得更加的年轻。但是还有一些内心的东西，比如说我不知道你的性格大概会发生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因为就目前我和你的聊天我们来看，其实我觉得你是一个内心很柔软很温柔的大男生。你觉得呢？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我觉得现在就是变得没那么锋利了。 啊， 那个时候21岁的那个时候，就感觉自己特别厉害，不是那种厉害，就是觉得自己应该是 锋芒毕露的。 对，会有一点这种想法。但现在我就觉得应该在应该在生活里就是完全隐去自己的锋芒也好，或者是。对，然后我觉得就是如果我们要认真的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再就是展示给大家就好了。但是平时我觉得我原来有一段时间其实觉得工作是我生命里最重要的事情，但是我现在觉得生活才是我最重要的事情。 完了，这对于唱片公司来说不是个好事儿啊！生活已经成了你的全部了，唱片公司怎么办？ 没有，我工作起来还是很努力的啊。 开玩笑哈，但我觉得我想作为一个歌手在歌坛来讲，无论在哪个年代，要求自己成为一个很有辨识度的歌手是很多人的追求哈。这其实就牵扯到一些风格的问题。其实我们大多之前听到耿斯汉在参加综艺节目参加很多的亮相的时候，更多是以摇滚的那种方式出现 的。 那而且我也知道有一些朋友也会称你叫摇滚骑士哈，所以我就想再了解一下这个顺序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因为很多人喜欢你亮相时候的那种状态，然后你调整了这个方向，还是说你从一开始就坚持自己的风格从来都没有改变过？ 我觉得其实一开始可能我觉得大家了解我的只是某一面吧，就是我觉得其实我在舞台上也好，我在节目里也好，其实我是另一个我，那是一个我非常渴望的我。就是我觉得只有在舞台上我可以变成那一个很外放的很有力量的很开朗的一个我，但是可能私下我就是比较像咱们现在聊天的这样一种状态。其实我比较内向，然后话也没那么多。 就是舞台上才会真正的把自己释放出来，在音乐的驱动下。 是的，是的，我觉得这张专辑其实跟大家理解的耿斯汉有点不一样。 是 对，大家觉得耿斯汉应该就是摇滚啊，或者是很暴烈啊，或者怎样的，我觉得 更外放一些的。 对 啊， 但是我觉得可能我自己更想把一些内心真实的东西呈现给大家。就其实我是 这张专辑，我觉得我更像这张专辑里的我，我自己本人，就是其实是一个比较细腻，然后呢比较 腼腆 腼腆对对，可能因为我是双鱼座吧，就是我是特别典型的那种双鱼座，也会思考很多的事情， 了解， 然后就对，也 这么说吧，就是我看到的你其实并不是真实的你，是吗？在这张专辑里面 这张专辑是真实的我，我觉得大家可能之前在舞台上认识的，我觉得我还是钟爱摇滚乐，我还是很热爱摇滚乐，以后的很多舞台上我还是会以摇滚乐的形式来表演，但是这张专辑我更像 你自己， 对，更想做我自己，对， 了解，所以我们就来听听看这个更像自己的耿思翰是怎么爱过痛过浪费过的。此刻也欢迎你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的位置找到我们的入口，跟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耿思翰你的理解是什么，关于摇滚你的理解是什么，好吗？ 你记不记得是那一年的南方，莺飞草长心的激荡， 沙滩中去死就是喜欢依然 Listen to one. Listen 二十一 Listen brand new. Listen 看好你。耿思翰的新歌二十一小时计划。小时计划。 我们曾期待着，等待着某个人好心的施舍。努力可怜我，拯救我，漫无目的去可忍受那个人，我还是会想要和你一边年轻着一边老去。我开始懂得自爱，我不再自 锁定全天北京音乐广播，登录新浪微博搜索 Listen 二十一，为耿思翰集赞助力，周期内票选最浪潮新歌一位，一起听歌，一起 Listen to One。 Listen to One。 潺潺时光里，我的声音陪伴你一路畅通。 默默岁月中，你的喜欢成就我辉煌梦想。 北京广播电视台现面向全社会开启2022年度餐饮、体育、品牌酒和房地产行业的广播广告代理权招标，广播频率保持全天70%以上的市场份额，报名从速，招标热线8501-3189。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你简单，世界就是童话；你复杂，世界就是迷宫。午后三点，这里简单到只有你我。和音乐，我是刘慧，在北京音乐广播，我有情歌，你有故事吗？ to one listen 看好你，我们再次欢迎耿思汉。 Hello， 大家好，我是耿思汉。 今天他带着最新的一张专辑《躯壳人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是刘慧，欢迎您的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说说他的故事，听听他的歌。哎，思汉，你知道吗？七年磨一剑的这张专辑，其实我觉得特别符合我们在午后三点的这个气氛。 嗯， 因为其实这一张专辑，坦白讲哈，有一点不太像我们在舞台上看到的你，除了那一首《干眼症》。 是 吧，其他的很多的歌曲就很走心，可能说通俗一点，就是就很走心，都是源于自己的一些真情实感的流露， 是的， 来把它收进去的哈。 嗯， 在这个当中，有三首歌曲是和其他的歌手来合作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 因为我觉得其实这张专辑，其实我不太想给自己设置太多限制。 嗯， 因为也是第一张，而且我自己觉得其实大家对我的那个印象，因为之前确实是比较深刻的，或者是比较那 个烙印太深了。 对，是，但是我这一次其实特别有一个愿望，就是我觉得我希望以后可以做一个唱片歌手，就是因为之前大家对我的认识应该都是偏现场型的一种歌手。我觉得唱片耐听，然后大家喜欢听，对于我来说，对于我的以后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嗯， 我想让自己的声音可以流传的时间更久一些。对， 想让自己在某个时间段内最好的一种音乐状态， 是 最好的声音，用唱片的形式给它记录下来。 是的， 我觉得这是可能每一个现在在歌坛的很多的歌手非常梦寐以求的事情，只不过因为因缘际会的原因，大家真的不能够一次收录到那么多的好歌。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年你在歌坛，你发现能够发一首歌、两首歌甚至四首歌的人就已经是很常见的一件事情。所以十首歌的一张专辑，讲实话还蛮少的，就是感觉真的是磨了很久。 是的， 感觉小心翼翼的捧出来的一份礼物。 是的，是的， 作为对自己人生一个阶段的一个纪念。 嗯， 是 的，真的是。 好，那继续为难一下好了。这三位歌手，跟他们合作是有想有一点自己的音乐的态度在里面，或者想法在里面吗？比如说要跟他们碰撞出一些什么样的火花，还是说让这样的一些歌手来试一试，其实你被更多人知道的那种摇滚以外更多很有唱功的那一面？ 我觉得跟这三位歌手的合作都算是因为我先说周密啊，周密因为他是我的那个同门师弟，就是 一位说唱歌手。 对，一位说唱歌手，他也是我南京艺术学院的一个小学弟。 啊， 跟他的合作倒是我觉得是最轻松的，因为本来就认识，而且 熟嘛。 对，他人也是比较那种嘻嘻哈哈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其实很轻松，倒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压力。但是跟另外两位都是有一些怎么说呢，有一些 感觉是你的前辈是吗？有吗？ 对，是的，就是因为我是2019年的时候，当时在南京看了一个校园巡演，那个时候柯敏勋就在现场表演。 嗯，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哎呀，我说我以后好想跟他合作，然后没想到这张专辑就合作上了。 是你力邀的吗？ 对，是的，就是我特别喜欢他的声音。对，然后这是一首特别大的情歌，也不是，但是他歌词又没那么传统，但是他实际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男女对唱的情歌，我觉得这对于我来说也是挑战。对， 因为喜欢一位歌手的声音，所以把他拉来和自己的这个新专辑里面一起来亮相。 是的， 看看自己怎么搭，好不好？ 好。 这是耿思汉新专辑当中和柯敏勋合作的《我把我的青春给你》。 我把我的青春给你。 我不是不能没有你，只是喜欢有你。如果有天你离我而去， 我不会没了自己，曾与你活过的生命，与你共存才有意义，所以不要浪费我的真心，因为那是最纯粹的感情。 摇滚也柔情吗？铁汉柔情是吧？铁汉也有柔情的一面。耿斯汉不是在这张专辑里面，尤其不是我们舞台上认识的他，而是走了很多情歌的那种路线， 是比较 太抒情了， 比较慢，比较慢的一些歌曲。对， 我把我的青春给你，不是想换去和你的婚礼， 而是单纯的最美好的年华， 最美好的年华必须爱你， 我把我的青春给你，不是因为想换去中心的美丽，而是单纯的 最美好的年华遇见了你，必须爱你。 太美好了，我觉得这首歌真的是有一点唱尽青春美好的那种感觉。 是，就是我觉得要在最合适的年纪为最爱的人绽放。 而且我觉得收音机前可能在听这首歌的很多朋友眼前浮现出很多自己当年青春正美好的正年华的那些岁月的故事，会一页一页的都翻过在眼前。 是， 这是一场 青春。嗯，青春的你听说是为音乐曾经放弃过自己的学业是吗？啊，这是怎么一段？ 就是其实是我上高中那会儿，就是跟我父母在学音乐这件事情上有比较大的一些争执， 比较大的分歧， 非常大。 难道你喜欢音乐父母还不支持？ 因为我家里比较传统，就是我爸爸妈妈都是、 哦、爸爸是做什么的？ 爸爸是警察 啊，警察。 对，妈妈是医生。 哦，那这也真是相当传统的两个职业。 对， 对你的要求是什么？他们不希望你做歌手，对吗？ 对，绝对不希望。 绝对不行。 那个、 啊、态度很坚决。 那个时候是绝对不行。 啊，你是怎么说的呢？是不是源于你那个时候情商还比较低，不太会沟通？ 没有，那个时候就是我就问他们，我说为什么不能以音乐做以后的职业呢？他们就说，他们说这个，就是说以后可能会吃不上饭，就是，对，因为可能在他们的观念里，就是他们希望我可以像他们一样朝九晚五，有一份比较 稳定的工作， 对，稳定的人生。 嗯，哎呀，好吧，你生在哪里？ 我在江对，江苏徐州。 啊，徐州那边的这些爸爸妈妈们是不是对于更多的孩子们是不是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不太愿意，尤其是在你的身上我看到了他们那一份不太愿意放手男孩去闯的那种感觉。 嗯，他们希望 家里就你一个，对吗？ 对，家里就我一个 独子。 嗯， 希望就在身边乖乖的朝九晚五就好了。 对，是 怕你未来吃不上饭。 那个时候原话真的是这么说， 就好单纯的是不是？ 对，就觉得这个行当好像在他们看来没有那么靠谱。 对， 了解。那你是怎么抗争的？我来听听这一段当中，感觉像挥着小马刀出场的那一位。 也没有，那个时候就确实有过比较激烈的一些争执，非常激烈，可以说就是后来就是。我爸妈说你要是这么喜欢音乐，干脆你也就别上学了，就是那种，就是其实他们是故意 气话， 不对，他们可能是气话，可能是也想让我、哦、也想帮我下一个那种决心，就是意思就是说我就是说 两者只能选一个， 想让我断了那个念想、哦、啊，那时候我就其实有辍学了一段时间、啊、 暂停了一下， 对，就算是休学吧，休学、嗯、然后对，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不给生活费，你知道小朋友最害怕那个断 了。那年你多大？ 16岁，对， 还未满18岁， 对， 打工不好打吧、不收吧，很多地方不收的。 当时我有一个就是一个老师，也是教我唱歌的，我的启蒙老师，就推荐我到徐州的一些那种小的酒吧去唱歌。 嗯， 然后对，那个时候就人生第一次打工经历，就16岁在酒吧唱歌。 你还记得自己唱的第一支歌是什么吗？ 真的记得， 真的记得， 真的记得。因为那个时候徐州就是有一些那种比较就是比较嗨的酒吧。那个时候我们那个音乐总监就告诉我，你上台之后一定要特别就带动大家的气氛， 要嗨起来 嗨起来。然后我那个时候真是特别傻，现在想起来，因为我这个这真的是我记了很久。然后我站在那个台上，那个台子大概有现在我们面前这个桌子那么高，就比较高的一个台子上， 50公分、啊、 对对对。然后站在上面讲第一句话，大家好，我是耿斯翰，我今年16岁，给大家带来一首快乐崇拜。真的、啊、 就带动起了全场，真的是带动起来了吗？ 其实没有人， 并没有， 对， 只是你自己嗨了一下。 对对对、哦、就是关键我还要自我介绍，介绍一下自己多少岁，真的是 三道线下来了。 对对对， 16岁。哎，其实你要说起这一段的话，我真的觉得那你挺相当不容易，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的歌手他们其实是在父母充分的支持之下，然后尽管家里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是也许其中有一方还是会力主给自己一些很多的支持。比如说我们也来过节目做客的周慧，他就是爸爸非常的支持他，就是你不管怎么样，你喜欢就好，你放手去做吧，爸爸就是他的天，爸爸就是他后面很好的那种依靠。就是你们家就俩都不同意，这感觉天塌下来的感觉，你自己去撑起来太不容易了。 后来慢慢的，其实我爸爸是非常严肃的人，但我觉得他也是很爱我的。那个时候我好声音就是2014年，当时就转身了嘛，有老师转身了。然后我给我爸发了一个消息，我说爸我去录了中国好声音第3季，然后4个导师都转身了，我选了汪峰。然后我爸就回了我4个字，好，恭喜你， 结束 啊，没有别的啊。 好，没有别的。我们哎呀，真的我觉得能听得出来哈，就是这一路走的真的是相当的艰辛，完全靠自己一路打拼过来。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我们在上半场没有听完哈，爱过，痛过，浪费过，但是始终有音乐在。 是， 你记不记得是那一年的南方，莺飞草长，心的激荡是无法灌输的浪，有个人对你说了一句情话，跌得火牢底，刻在你的心上。离家出走没有未来可以承诺，只有勇气长满胸口，什么都没有。像一句狠话，默默开始发酵， 的一句情话，始终在心里缠绕。青春是回不去的家乡，牵绊的少年出发的地方。我爱过，痛过，浪费过，你有没有那一句情话，默默开始发酵，像一句狠话，始终在心里缠绕。家乡变成最远的远方，云般的姑娘随风在飘荡。我有时疯狂地想你，你有记不记得是那一年的北方，冰天雪地雪的滚烫，像荒野求生的狼。有个人对你说了一句狠话，铁打火老地，从此跟着流浪。尘土飞扬，只把未来全部压上，只有梦想等在远方，甚至没回望。那一句狠话，默默开始发酵，像一句情话，始终在心里缠绕。青春是回不去的家乡，牵绊的少年出发的地方。我爱过，痛过，浪费过，你有没有那一句情话，默默开始发酵，像一句狠话，始终在心里缠绕。家乡变成最远的远方，云般的姑娘随风在飘荡。我有时疯狂地想你，你有没有想我。 好有感觉的一首歌，所有在北京打拼的，所有把北京当作第二故乡的一些朋友，可能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会更有感受。爱过，痛过，浪费过，好像自己很多年的那种拼搏的感觉，那种情感一下子都涌上心头哈。 是，我自己听这个歌也很，刚才就是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没听这首歌，刚才一听这个，我自己一下就想到好多事情，有一点，稍微有一点点，对，有一点点小小的难过，但是还好，调整一下， 调整一下。今天其实我们听到的耿斯坦，更多是有一点暂时放下摇滚的那个感觉，想走一种非常抒情的那种路线哈，我不知道。七年磨一剑之后的你，已经把这把剑呈现出来了之后，对于自己的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想法吗？就比如说，其实还是有很多的歌迷非常喜欢你摇滚的那一面的，有没有想法自己再做一张有关于摇滚的音乐专辑？ 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也直言不讳地说，我觉得摇滚乐可能是我最热爱的音乐类型。我觉得以后肯定是还是要有机会要做一张全创作的摇滚乐专辑。其实我之前在发这张专辑之前，这七年零零散散的有发过那种一首两首这样的歌，然后基本上都是，大家如果可以找来听一下，都是很摇滚乐的摇滚乐，就我觉得那不能比那个再摇滚乐的，就是但是我觉得其实还是那句话，就是我觉得摇滚乐呢是应该在现场给大家去感受的，去听的，也不能说去听，我觉得更多的是感受。但是唱片呢，我个人更偏向于说我做一个内心的真实的表达。那我觉得 我不敢说以后是怎样，但此时此刻的我，现在的我，我觉得内心的真实想法就有点像《躯壳人生》这样专辑。 嗯， 就是希望大家也不要就是觉得就是这个世界上没有特别绝对的事情，对于我来说就是我可以都做，因为大家对我的认识是那样，我觉得以后我肯定也会做，继续坚持我的一些摇滚乐的一些梦想也好，一些理念也好，对，我会的。嗯， 总之我觉得我们从这张专辑当中看到了很不摇滚的耿斯汉，其实也看到了很不一样的很有想法的耿斯汉。总之在音乐当中，作为我们听者来讲，其实我们更愿意看到你们的多样，更愿意看到你们可以有不同的态度的表现，不同音乐作品的一种表现。 谢谢，我也希望大家可以愿意接受这样一个跟认识中有一些差别的我。 好的，我们最后要不要来一段现场 啊？ 既然我们已经带来了吉他，在节目的一开始，刚才思翰也给我们 solo 了一段非常棒的我们节目的主题歌哈，最后要不要来一首？ 好，那我就唱《爱过痛过浪费过》吧，我有很久没唱这首歌了。 看得出来你对这首歌有多喜欢。你准备一下。 我准备一下。 爱过痛过浪费过，我们希望通过今天的直播也让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们感受到和原来你在看综艺节目看舞台上的那个耿斯汉很不一样的一面，这是我们希望通过电台的音乐节目，通过电台的直播节目能够让大家看到音乐的可能性，看到歌手可能性的一个最直接的方式。好，耿斯汉已经准备好了啊！哎，你知道男生弹吉他的那种姿势真的秒杀一切女生。无论是多大年纪的，有没有二十加的、三十加的、四十加的，全部秒杀。来，你还剩37秒 啊 ？OK， one two three， 你记不记得是那一年的南方，莺飞草长，心的激荡，是无法灌输的浪。有个人对你， 谢谢大家，我是刘慧， 说了一句情话， 我们不见不散。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浪潮 Listen to One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北广购物冬季特惠折扣与积分为您而来，在11月23号至11月25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即享95折优惠，同时再送您30元购物积分，下次订购立减30元。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马上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也有优惠哟。 以下是广告时间。 哎，李旺，听说咱们平台又引进一个新的品牌的红烧带鱼的罐头组合呀？ 嗯，您消息还真灵。 是啊，我爱吃这个带鱼嘛。 嗯，您是北京人嘛，大哥是不是？哎，王二姐，新品牌进咱们这平台可费了人劲了。 是啊，我知道， 但是一定是有自己的优势的。比如说今天这个俊品湾的红烧带鱼，第一选料非常非常好，渤海湾的渤海刀的带鱼啊。这个带鱼特别特别的新鲜，就在辽宁的那个海边去进行给大家加工啊，味儿非常非常好。第二点，我刚才尝了，它调制的不腥不咸，所以说呢特别适合咱们北京人的口味，而且里边这个骨头已经给大家炖烂了啊，随时就能吃。 干不干？里面有汁儿吗？ 有汁儿啊，有点这红烧的汤汁儿。您看到没有，今儿中午我弄点馒头蘸了蘸这汤，还真不错啊，稍微带点甜口还。还有就是什么呢，里边没有防腐剂，这点吃起来比较放心。为什么它能进来，肯定还有自己的绝招。您看这罐儿里挺大的吧。 哦，哎 还真是啊，原来咱们这都是二两的。 嗯 啊，那就这个是三两的吧？ 150克。 哦，那就三两。 而且固形物60%，它里边这带鱼特别特别的着实。 嗯， 而且这大罐您看见没有？外边还有这个英文提示怎么开罐的， 哦， 这英文， 那这就是出口的， 这就是出口的，所以说它这个品质还是让人放心的。 哎，价格怎么样？ 价格特别的实惠 啊！ 您想啊，以前咱们这个带鱼罐头的组合299，对吧？ 好像也是40罐吧， 也是 2两的， 二两的。 对， 今天也是40罐，150克的， 三两的， 三两的。 哦， 价格没变，299。 哎呦，那值了嘿， 嗯！ 那这个真的应该多订点儿，这 是吧？ 嗯， 值得去向大家推荐。 嗯， 所以说呢，这新品上来以后，它有优惠力度，大家就应该抓紧时间买。 行，那咱们也告诉听众吧， 嗯， 啊，这个挺好的，那就赶快打电话400-015-5151， 嗯， 400-015-5151。 而且没发现没有，这送到家以后，这个外包装都变了，因为什么呢？咱换了一个快递公司 啊，这个我知道，我知道。 啊， 现在咱们换成了这个京东了，京东肯是一个大的这个物流公司了， 对， 又快， 嗯， 服务也到位， 嗯，咱北京的企业嘛，用的还是放心， 但是成本加高了。 哎，没事，咱们自己为了提升自己的这个服务品质嘛， 嗯， 所以说我们的听众放心，咱们自己不是也对自己的服务也就放心了。 那倒是。 嗯，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俊品湾的下饭带鱼罐头啊，就我觉得这个新品牌呢大家可以去尝试一下，确实在质量方面，在安全方面，在它的货量方面做的都还是值得一试的。而且您去尝尝这个带鱼，它是没有什么腥味儿。 对， 嗯， 而且我发现这个带鱼为什么咱们平台那个时候一推出什么红烧带鱼罐头我就多订了， 嗯， 因为它在家里比如说我今天不想做饭了哈，累了什么的，又想换换口味，不想凑合的话，我一般就打两个罐啊， 嗯， 比如说跟面条啊上面一道啊， 嗯， 咱们就是带鱼面条啊， 嗯， 什么盖到白米饭上咱们就是带鱼盖饭啊， 嗯， 另外什么卷着这个烙饼啊馒头啊，或者我有的时候经常的再给它加工一下，里面 再加热一下， 哎，里边加点香菇， 哦， 啊或者说呢跟豆腐然后一起一炖啊，哎， 嗯， 真的是挺好，吃不够， 确实是使用起来非常非常方便。 对， 您像我就是爱往外边跑，我平常爬爬山呀， 嗯， 外边玩什么的，喜欢呢带一块这个，因为重量又没多沉， 嗯， 同时呢我自己再带点什么面包片啊什么馒头啊，中午在外边凑合一顿，但你也得吃啊， 嗯， 这个呢吃起来安全放心， 嗯， 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东西确实它性价比非常非常高。您想啊，一共是40罐，每罐是150克的固形物，大于等于60%的这么一个罐，299块钱40罐的这个带鱼，我觉得 真够足。 人家新品牌来到咱们北广生活时间，确实带着诚意，确实带着性价比来了， 想表现表现啊！ 对，大家尽可以试试。 嗯，今天的这个带鱼罐头是40罐是吧？ 对， 40罐，而且呢，每罐是150克， 嗯， 3两左右的。 对， 这个价钱呢还是299， 还是299。 行，那我也去订一下啊。我们电话是400-015-5151，400-015-5151。 以上是广告时间。 房山石花洞畅游天然地质博物馆，探秘地下岩溶艺术殿堂，观奇景，赏石花，北京地下明珠房山石花洞。 进口 Jeep 大切诺基，全系标配 V6 大排量自吸发动机，百万级空气悬挂，购车享16万现金直奖，详询 Jeep 北京安源6176-3866。 老李，供暖器入户巡查。 嚯，您家可真热。 那当然，不仅有暖气啊，还开着空调。 冬季室温18摄氏度至22摄氏度最适宜。您这啊，又费电还容易感冒。哎，暖气上怎么还晾着袜子？要生霉菌的。这什么味儿啊？厨余垃圾要及时分类处理，每天开窗通风啊。 真是惭愧，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太重要了。 首都文明办邀您践行低碳生活，呵护美好家园。蔚蓝北京，同心助力健康生活。供暖器，我行动。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